你身体里边那么多的垃圾，那么多的毒素，那么这些呢就是促进呢癌瘤生长的物质。反过来呢，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么这种呢半饥饿疗法，它就可以让人的吞噬细胞、各种呢免疫细胞处于呢高警戒状态，包括人体的免疫监视功能也在增强。而这样一来呢，对一些你像肿瘤的早期的朋友、手术放化疗的朋友，经过一个根筋救肺法，对癌细胞的杀伤力是相当大的。而这个杀伤它既不是放疗也不是化疗是自身的免疫疗法免疫疗法。自身免疫性疾病大家可能听过，类风湿可以让人残疾，系统性红斑狼疮可以让人肾衰竭。所以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有这么强的毁灭性，那么如果这个毁灭力它不去毁灭人的正常细胞，去毁灭癌细胞的话，那么同样胜过千军万马，胜过手术开刀啊。要不怎么祖国中医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呢？这句话大家一定理解好。当然了，这个肿瘤啊还是要早防早治的好。但怎么早啊，首先你就得对自己当回事儿啊，你不能做医盲，你要呢有什么呢，医学知识。你像在四川成都是吧，我们就经历过这么一个是吧大喜大悲的这么个过程是吧。一个女同志常年听我的健康节目，她不但听，她做记笔记。结果呢，她天天记，她记住我捣鼓一句话，我给别人回答问题，我说血尿不是结石就是肿瘤，要么呢就是结核。结果有一天她发现她尿血了，她就内不当回事，马上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 B 超没有肾结石没有结核病灶，他就慌了。结果做个膀胱镜一看，好家伙，在膀胱壁上就有一个绿豆粒那么大的占位性的病变，通过电切手术就给切下来了。一做病理是什么呢，膀胱的恶性肿瘤，说白了膀胱癌。一家人是又喜又悲，喜的是瘤子这么小就发现了，悲的是癌怕没了命，因为医生要决定给他进行化疗但这个化疗不是拿化学药打血管，因为他瘤子很小只需要进行一个尿道膀胱的灌注你像小孩那便秘灌肠嘛，是往肛门里灌，而这个灌是往尿道里往膀胱里灌，一个星期一次十次他很担心呢。听说人家那个化疗掉头发的是不是化疗贫血的，化疗呕吐的，他问我这会不会，我说不会啊，因为你这是外源性的。他说医生都告诉我太幸运了，因为好多膀胱肿瘤的人都是尿不出来尿，身体消瘦才查出来的，而我就是因为听了您的节目，一个血尿就让我引起重视，没查出肾结石，没查出结核，我就马上心一下子凉了，结果果不其然中招了。但是医生说很早不需要那血管化疗，而且呢这个癌的恶性度还很高，还没有任何的转移的迹象，只是一个小占位而且周围的组织都没有变化，实在是早的不能再早了。你看，所以这叫啥，这就叫防患于未然，或者说把肿瘤扼杀在摇篮之中。所以说我们养生防病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态就是我们第一个，我们不要乱吃药，不要乱打针；第二个，我们对身体的每一种病症的来龙去脉一定要呢略知一二。回过头来呢，我们学了养生的知识， 掌握了养生疗法之后，我们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就不会花冤枉钱。因为您知道您需要什么，你不需要什么，您还知道什么是可有可无的，什么是你必须的，你就不会犯错误，是不是啊？哎，那么下面来呢，咱们就言归正传，书接上回，说30个点穴按铃的四梁八柱。这四梁八柱啊，四梁我给大家讲到了中国传统点穴按摩疗法、经络疗法当中的歌诀啊。今天呢，咱们说最后一句，叫杜甫三里流啊，杜甫三里流啊。实际上大家注意啊，这里呢就有一段中西结合的文化，是吧？足三里，这些不用我多说，大家都能找得到，很容易，是不是啊？把你的手掌心扣在你的膝盖上，您无名指指尖所点到的小腿上的啊，胫骨和腓骨的交叉点，这个窝窝就是足三里。啊，足三里呢是自古以来呀，就是一个生命强壮要穴，而且呢，在这个足三里的穴位应用上，还有这样一句话，说常拍足三里，胜吃老母鸡呀，是有这样的话，哎，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元气，你就算把足三里都拍出坑来，拍出奖子来，你照样达不到吃老母鸡的效果。因为足三里它的作用主要是什么呢？健脾和胃。也就是说，你像高脂血症的、脂肪肝的、糖尿病的，是吧？你经常呢拍这个足三里，血脂可以给你拍下来，脂肪肝可以给你拍没。啊，脾胃呢可以给你拍的调和，因为这个足三里，它是人足阳明胃经的经络穴，啊，足阳明胃经的一个经穴，啊，它具有呢调理脾胃、补益气血、辅助正气、除湿化痰之功。但是在这儿啊，我得给大家讲。啊，因为现在好多中医也这么讲，说你那足三里啊，就有治贫血的作用，有补气补血的作用。但是大家一定记住，我们经络学的总纲叫针无补法。你什么扎针呢、啊、拔罐啊、刮痧呀、按摩呀、点穴，你记住，这些方法绝对不能无中生有，它的补都是调。啊，都是调，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花10块钱，我们可以买个西瓜吃，是吧？哎，有的人聪明啊，人花这10块钱呢，哎，人家有的就能买俩西瓜，是不是？甚至有的人你到瓜地呢，你能买一麻袋西瓜，还这10块钱，是不是？但是你没有钱。你去人那儿拿西瓜，你那不叫买，叫骗。所以呢，祖国中医讲针无补法，说白了，如果脱离了食疗，这人连饭都吃不进去了，是不是、啊、或者这种人吃东西不吸收了，你什么足三里啊，你什么扎针拔罐点穴按摩刮痧，你这些方法只能耗元气，只能去抢劫元气，它不可能进补。所以我告诉大家，点穴疗法它绝对不能无中生有。就像我们经常看魔术，这些魔术师是吧，能变鸟的，能变鱼的，能变那个钻戒的，还能变钞票的，但是呢，说白了那都叫道具。他那么能变，他变点钱回家花得了呗，对不对？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守恒的啊，物质是守恒的，就我们人也是， 今天你是个活灵活现的人，那么百年之后呢，你可能就变成一刨土。但记住，物质守恒啊，人的精神还在啊，只此而已，是吧？说这个干什么？哎，人家讲点穴按摩都是，哎呦，这穴位好啊，你会按这个穴位，这病也治，那病也治。这个徐老师，您讲点穴按摩疗法，怎么先泼凉水呀？是吧？因为现在说大话的人多，是吧？吹牛皮也不差我这一个，所以我讲养生疗法，我一定让它返璞归真，我一定要把养生疗法里边的水分我把它挤净了，甩干了，烘干了，要让大家用一个科学的角度去认识养生，而不是要天花乱坠的去夸大它，夸大了就是虚假，是吧？虚假广告跟名副其实有时候就是一步之遥。所以点穴按摩疗法好不好？好，通经络，调气血，和阴阳。但记住它最大的缺点就是点穴疗法它不能无中生有，也就是说民以食为天，说到最后你还得吃饭，是不是？哎，是这么个道理啊。回过头来呢，这个足三里啊，在古代传统的有一种啊灸疗法，现在已经废弃了啊。什么灸疗法呢？我给大家讲过艾灸啊，原来的艾灸是一撞一撞的，是吧？就跟小土堆似的，一桩艾叶堆到你的穴位上，点着了。哎，有的朋友说了，那点着了烧到底不烫吗？没错，烫。最后就把这个足三里这烫什么呢？烫成疤。烫完疤疮之后，它不就化脓了吗？那么这个化脓就能吊着人的胃气。啊，但这个方法已经淘汰了，我把它变成了喝开胃汤。你喝开胃汤也不用留疤，也不用化脓的，是不是啊？所以这就是对经络的一个刺激啊，这是传统的，但是传统的有的东西是伤身体的啊，但的确啊，用这个艾条在这个足三里上进行疤痕灸，对一些胃气严重亏损的人有一个很强的调节作用啊。你不单这个，你刚才我讲了，我说中西结合，你像现在女同志用的那个什么呢，戴的那个环啊，开始有人不懂啊，说女同志怎么戴个环他就能这个不生孩子，是不是？有人说这个外国人是聪明啊，我告诉你，这都跟中国人学的啊。为什么？你记住，实际上所有戴环的女同志都会月经不调，都会得妇科炎症。为啥呀？因为那个金属惰性环它是个异物，戴了这个东西就会引起慢性炎症，有了这个慢性炎症，就跟你拿艾条灸足三里吊胃气，你就消化好，而你带了环它就调发免疫力，在这形成炎症，有了炎症这就达到避孕效果。所以为什么现在好多女人呢，她结了婚不生孩子，她也没吃避孕药，她也没带环，她怎么不生孩子啊？你看人家是带了环诱发慢性炎症来避孕，你呢，你是不用带环你自己就有炎症，穿露脐装露肚脐眼的，天天穿凉鞋光脚丫子的，大冬天穿裙子冻腿的，寒呢。所以中医什么叫宫寒不孕，说白了就是慢性宫颈炎，你没带环而你得了慢性炎症，和带环是一个效果，你就怀不上。所以有的人有什么中医有什么西治什么，你就红花生姜烫脚，想吃药吃点艾服暖宫丸，后来发现呢你没有了慢性的炎症，那就等于女同志把环摘了，她就没炎症了，那她不就可以怀孕了吗？对不对？哎，所以现在好多女同志找到我，啊，说这个啊戴环了老得妇科炎症，什么吃那个避孕药了，老是长瘤子，那你找病啊，对不对？因为这个方法就是要破坏人的平衡，才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你用这个方法就会得这个病。对不对呀？这点大家一定要明确啊！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 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给大家伙说到了关于啊足三里啊，拍打足三里，胜吃老母鸡啊。足三里是人体的生命的强壮药穴，但是大家伙一定要知道，这个穴位再好，它也不能无中生有。所以咱们昨天特别强调了叫真无补法，也就是告诉大家，待人呢元气亏虚、气血不足的条件下，按穴位扎针灸、拔火罐、刮痧理疗，根本起不到养生保健的作用，甚至说呢根本就起不到治疗的作用。其道理呢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点穴按摩呢、针灸啊、理疗、拔罐这些啊经络疗法，只有在人体内有气血的条件下，它才能达到一个导引气血循行于经络的作用。说白了叫什么呢，哎，叫南水北调。哎，哦，这人老爱上火，好了，上火是什么呢，是上焦的火，是气血淤积在人的上焦，形成了一个淤毒，形成一个火症。好，我做涌泉穴按摩，给您做百会穴按摩，给您做足三里的点穴按摩，这就实现了南水北调，把淤阻的气血给它活泛开了，淤血生内弱，淤血散开成了活血，火自然而然就消失了。哎，这和你吃什么呢，吃泻药劳伤了人的元气和正气，元气亏，正气不足，气血会更进一步的淤阻。所以啊，同样是治病，同样呢是点穴按摩，同样呢是养生保健的方法，虽然呢都能达到一样的效果，但是你不要光看效果，你还要看后果，是不是啊？哎，都把火给去了，但是前者呢是经络畅通、淤血消散、阴阳平衡，而后者呢你只是使泻药，那叫什么呢，那叫扬汤止沸，哎，而不是釜底抽薪啊。只要你泻药一停，淤血又会产生内热，是吧？所以大家注意了，扬汤止沸。哎，这正烧着一锅开水，水开了要下饺子，啊，不让它开怎么办？拿水瓢把水舀起来，唰再倒下去。好了，锅不开了。哎，你就不停地得拿着水舀着，这水散着热，这锅才开不起来，是吧？那什么叫釜底抽薪呢，哎，就是把锅底下柴火给灭了，你不用老去舀那个水，这锅就彻底不开了。所以大家伙啊，有的什么得了病打抗生素的，有吃退烧药的，有吃止疼片的，我朋友们，我还是刚才那句话，能够解除你病痛的方法，你得分清了是长痛还是短痛，是扬汤止沸还是釜底抽薪啊。那么今天呢咱们给大家伙啊要说一说慢性阑尾炎的调治的方法。那这个盲肠到底什么东西啊，啊，它对人的生命有什么重要意义吗？哎，当然， 在人们呢，在那个茹毛饮血的那个年代，这盲肠的作用特别特别的重要啊。你像你吃的动物的毛啊，啊，包括吃到误食到肚子里边的这些泥沙呀、粗糙的东西啊、难于消化的东西啊，哎，它都存在这个盲肠这儿啊。你包括现在好多动物，它的盲肠都是特别大的啊，它是体内的一个什么呢，哎，垃圾废物的一个加强的处理厂啊，处理厂。那么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人们吃细粮越来越多了，结果这个盲肠呢就萎缩啊，变得又细又小。多细多小呢？哎，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女士啊，你可以翘起你那个小手指，哎，就跟你小手指头一样啊，甚至比它还要细啊，还要细啊。那这么说它是不是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呢？啊，实际上不是的啊，因为人的每一个零件和人的整体免疫力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你包括以前我给大家讲过割掉胆囊的危害，割掉扁桃腺的危害，是吧？所以什么叫手术啊？手术有风险，开刀要谨慎，而且手术啊都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哎，所以呢退而求其次啊，哎，舍居啊，保帅。哎，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要轻易的摘掉我们哪个器官啊，或者手术割掉哪个零件啊，那是很糊涂的啊。说了这个割盲肠啊，说了这个阑尾的历史，下面我们说说什么样的人得阑尾炎。昨天呢我讲了啊，吃完饭呢就出去跑出去玩的小朋友得啊，还有呢吃完饭呢就忙着做家务的老太太得。那还有吗？还有吃饭狼吞虎咽的人他也得，是吧？用我们北方的老俗话，是吧，那老奶奶说了，哎，吃饭慢点慢点，是吧，哎，吃饭呢老说话，吃饭老看电视看书，哎，那容易什么呢，吃东西不入肚子，听过这话没有？哎，实际上呢这是最俗的话，它其实呢它的中医含义就是吃饭时候人注意力不集中，看电视啊，说话呀，打电脑啊，有的时候吃饭聊天啊，哎，吃饭时候赌气啊，最容易导致脾胃不和啊，容易导致脾胃不和，是吧。那么实际上呢慢性阑尾炎它也属于脾胃不和之症啊。那么食物的残渣呢就会误入阑尾，引起它的一个炎症，是吧。什么慢性阑尾炎打甲硝唑替硝唑的，是吧，急性阑尾炎手术开刀的啊，甚至现在医科大学的大学生毕业到这个大医院实习，第一个手术几乎都是这阑尾炎，是吧。好多人啊，就好比那待宰的羔羊一样啊，就等着割阑尾呢，排着队割啊，实际上都在排着队犯错误啊。那么今天呢我就教大家伙这个慢性阑尾炎的一按铃。哎，有时候呢对慢性阑尾炎急性发作，它甚至可以起到一个什么呢，哎，刀下留人的这么个作用啊，可以救你的命啊。那这穴位在哪儿呢？咱们讲过了啊，手掌心啊，按到你的膝盖上啊，你的无名指四个指头五个指头自然下垂啊，您的无名指所点到的小腿的这个位置，也就是你的小腿不是两根骨头吗，那根粗的呢叫胫骨，那小的细的叫腓骨，胫骨和腓骨的交叉点这啊，大家知道啊，直向下三横指就是两寸的距离，哎，足三里下方正下方两寸，这两寸不能拿尺量啊，拿手量，哎， 你都知道三横指。那你说我们小孩啊，孩子啊，小朋友那个急性阑尾炎呢，那怎么办呢？你就不能拿大人的手去比量，要拿小孩的手把它放到那儿去比量。哎，这叫等比例取穴法啊，足三里下三横指两寸的位置，这个穴位叫经外奇穴。经外奇穴，哎，就是什么呢？阑尾穴。点按啊，点按，哎，这就可以迅速缓解急慢性阑尾炎的阑尾疼痛。有的朋友说，那什么时候能按好啊？一次呢按个三五分钟啊，急性的你给它强刺激，慢性的给它弱刺激，经常按，你这阑尾炎就可以按好啊。按好了能不能不犯呢？哎，能不能不犯就看你能不能不犯错，对不对？哎，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作息习惯是人少得病不得病的关键，是吧？我常给大家伙说那么一句话啊，很不中听，但是呢大家经常把它牢记在心啊。好多人呢去看病人啊，去医院探望病人呢，去亲属家探望朋友啊，对病患者总是要安慰，是吧？说你看你得病了，你别着急啊，慢慢就好了啊，你别上火，都这安慰的话。实际上呢，从咱们医学的角度上来讲啊，或者我们从朋友的角度来讲啊，这个都是不对的，是吧？因为人本身有惰性啊，你这个过多的安慰就会让病人破罐子破摔，就会让病人自我可怜。哎呦，你看我太可怜了，然后我怎么得这病啊？啊，你看，实际上大家一定要记住，人得病，人治病，尤其是人治病的这个过程，记住，就是人在和病在打一场战斗，啊，正气和邪气的一个交锋。人就会发高烧，哎，那么正气盛，邪气去，你就健康；正气衰，邪气存，你就病倒，是不是啊？哎，甚至呢，还会丢了性命，是吧？我们大家伙看那电视连续剧了，是吧？《亮剑》，是吧？什么叫亮剑精神？哎。就是不管你面对的是多么强大的敌人，你不要没战而降就给人下跪，那不行，要勇于亮剑，叫狭路相逢勇者胜，剑锋所指所向披靡。但是你怎么样才能有这样的和疾病啊做斗争啊，甚至呢战胜慢性疾病，战胜癌症肿瘤的这样的英勇的精神呢？哎，孔子说啊，知耻而后勇，哎，知耻而后勇，哎，什么意思？就是你要知道你的历史使命。人，任何人得病，你都别埋怨医生，别埋怨你的朋友，别埋怨你的家人，别埋怨你的父母，是不是啊？一定记住，人得病，所有人得病都是自作自受啊，自作自受啊。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一个生命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记住，它就是最完美的啊。那个女同志大姑娘选对象说百里挑一，是不是啊？那个中央电视台选主持人啊，万里挑一。我说朋友们，你知道吗？你的每一个生命都是一里挑一，甚至十亿里挑一，是不是啊？因为人的生命的萌发，哎，这个精子和卵子的这么一个结合，那是啥呀？啊？那是从十亿 当中选出那么一个最优良的啊，这么优良的一个生命体，后来你得病了吃药了把它糟蹋成这个样子，你怨谁呀？啊，你别怨别人。所以得病者自作自受啊。那么想好病想健康呢，你就得给你所作所为的买单，你就得承担这个责任啊，你才能好病，是不是啊？如果你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你这病没法好。你老是认为这个病去埋怨别人，去依赖别人，你不去自己去养生，你不去自己去想办法找原因的话，那么你就永远得病着啊。所以这是养生的最简单最真谛的一个东西，哎，大家一定要明确。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三十个点穴眼铃说到了四梁八柱足三里啊，那么足三里它是人体的生命强壮要穴，无病养生也要按足三里。所以古诗呢有这样的话说，拍打足三里胜吃老母鸡呀、啊、对不对，是吧？但这句话呢它带有一定的什么呢，叫夸张的意味了。也就是说呀，你这人吃老母鸡他肯定养生，但是呢你给脾胃需要的人吃老母鸡他拉肚子吸收不了，白吃，对不对？而你拍打足三里之后，你即使没吃老母鸡，你吃的是五谷杂粮，你照样可以百分百的吸收有营养，是不是啊？另外呀，我给大家讲过讲《黄帝内经》饮食文化的时候，我给大家曾经重点的强调说，五谷为养，五畜为益，五果为助，五蔬蔬菜的蔬为充。这里就体现到了说最养人身体的是什么呢，最养人身体的不是鸡鸭鱼肉，这些都是痰湿厚重的东西，吃多了是要得富贵病的，最养人身体的是粮食。所以叫五谷为养。那么在五谷当中什么最养人呢、啊、哎，什么是谷啊？谷物啊就是庄稼成熟后那个种子，它既不是根儿，也不是茎，也不是叶，也不是花，而是果实，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种子它埋到土里它就能长出一株植物啊。那句话怎么说了，叫春播一粒粟啊，秋收万斗粮啊，这就是种子的生发的力量。哎，那么种子当中老百姓最熟知的五谷当中最小的是什么呢？哎，就那小米儿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谷子。哎，这小米粒多小啊，啊，小到跟那个针鼻那么小，是吧？但就这么一个谷子埋到地里头去，它长出来就是一穗谷子。如果这种子的力量好的话，可能这一枝上可能长出两穗或者三穗，何止百倍千倍呀、啊！哎，所以这叫五谷为养啊。 那么人吃五谷杂粮是最养身体的，所以你像那女同志生完孩子啊，咱们中国的文化现在已经影响到外国，现在好多啊在中国的那个外籍的啊老师啊啊外籍的工作人员呢也开始学中国人坐月子了，对不对？另外中国地大物博啊，你不管是长城内外啊啊你还是什么呢啊长江的上下游，哎，不管哪儿，别管南方还是北方，是不是啊？沿海还是内地，那女人生孩子都要吃什么呢？哎，小米粥，煮鸡蛋，另外还得拌上两勺红糖，五畜为宜。啊，为什么说拍打足三里，胜吃老母鸡？什么样的人吃老母鸡啊？说我啥事没有，吃点行不？啊，尽量不吃。啊，老母鸡啊，放锅里啊，不容易炖烂。啊，得放两个山楂，好不容易炖烂了，我告诉你，咽在汤里，要喝汤吃肉。哎，具有大补的作用。啊，大补的作用。那这里叫五畜为宜。在古时啊，是不允许年轻人吃肉的。啊，也不允许年轻人喝酒。啊，因为年轻人嘛，血气方刚啊，你给他喝酒容易乱性。啊，容易浮躁。啊，啊你给他吃肉。啊，容易什么呢？让他残暴。是不是啊？所以酒和肉古时啊年轻人是不让吃的。啊，除非那个打仗。啊，军营当中才有酒有肉。啊，因为要军队得有战斗力嘛，啊，那什么样的人才能有酒有肉呢？哎，得人过六十，哎，过六十岁，实际上更准确的讲叫七八五十六岁，哎，你到这时候呢，人的气血开始衰了，啊，人生的第一个轮回已经结束了，要开始人生第二个轮回了。那，啊，怎么办呢？啊，吃点肉叫五畜为宜，啊，补补脑啊，养养身体啊，气血循环的慢了，好了，喝点酒，啊，冲冲血脉，是吧？才有这资格。所以呢，叫什么呢？哎，叫五畜为宜，啊，就虚的人可以吃点补一补，你不虚，你吃肉多了得富贵病。五果为助。吃水果干什么呢？哎，有的朋友说，哎，我没吃水果的习惯。啊，那你就是坏习惯。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不是你爱与不爱的问题。习惯造病，好习惯造健康，坏习惯就造病。啊，你比如说有的朋友得肾结石了，我说你多喝点水吧，哎，他还跟我皱皱眉头，哎，我这人就不爱喝水。我说该，啊，你就该得这个肾结石。还是啊，行为习惯造病啊，你不喝水，你不喝水你就等于在喝尿。你老喝尿的人能健康吗？他说没喝呀，你没喝。你需要水来参与生命代谢，你喝的不够。那么水在身体变成了尿液之后被重新吸收，我告诉你，你不喝水，你身体里边的尿的重吸收比你喝尿吸收的毒素还多，对不对？哎，因为你要是喝尿的话，他身体有个选择性的吸收，对不对？而你水分少了，就跟你家煮粥糊锅了一样，你那水分又被重新利用，那都是毒，在血液当中强迫的就被重新中毒了，尿毒症嘛，是吧？所以说呀，想健康，你到医院那儿是啊，大夫是，他不给你改习惯啊，你肾结石，我给你碎石，啊，我给你吃排石的药，折腾吧，小石头变大石头，为啥呀？你还是没喝水，你还在喝尿的习惯吗？对不对？哎，所以到我这儿呢，我就改变大家，啊，那有的人说我就不愿意改变，那你别找我，啊，你别找我，是不是？哎，你到我这儿了，你就既来之则安之， 啊，叫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啊，你要是信不着我的方法，你也不要做，我也不强求你做，啊，所以呢，我的方法是救可救之人，帮可帮之人，啊，就这么简单，对不对？啊，你既然不能改变这习惯，那你就接着得病，接着吃药去，你不听人劝吗？是不是啊？哎，这叫无果为助，啊，吃水果有助消化的作用。水果什么时候吃啊？啊，饭后吃，啊，空肚子尽量不要吃水果，啊，尤其你像什么西红柿，啊，这个山楂，啊，香蕉，啊，荔枝，啊，西瓜，这些东西都不能空肚子吃啊。一个是伤脾胃，一个是容易产生胃肠结石。啊，那天有个老大姐，啊，肾结石，啊，打石头。用那个碎石嘛，把那肾的震的直突突都尿血了，来找我啊！我问他啊，我说你爱喝水吗？他不喝水，是吧？我说你吃水果吗？吃，他就空肚子吃啊！我说你起早吗？啊，不起早，净熬夜。你看，我说你所有的习惯都是为肾结石而生的，对吧？啊，那个村里也有个小品呢，那晚会怎么说了？啊，我是什么呢？啊，我的命是火命，啊，啊，我就是为奥运火炬而生的，呵呵，哎，是啊，你养成了不良的习惯，你所有的习惯就是为得肾结石而生的，你还赖着谁呀？啊，你不改掉这些习惯，那你就逃不出这样的病症啊。五疏，啊，五疏为冲，啊，这什么意思啊？啊，就蔬菜。啊，蔬菜是干什么的呀？啊，蔬菜是洗肠子的，啊，所以呢，前一段呢，有年轻的妈妈找到我，哎，徐老师啊，我们孩子只吃肉不吃菜。我说他是妈还是你是妈呀？对不对？三字经上说叫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是吧？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什么对什么错，孩子不懂事，大人不能不懂事啊，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要造就他，他不是不吃菜吗？那就饿着他，饿到他想吃为止啊！因为孩子是饿不坏的，是不是啊？哎，你要是给他养成了坏习惯，那再改可就难了，对不对？哎，就像那个上网一样啊，好多人都埋怨，哎呀，我们家孩子有网瘾，不是孩子有瘾，是大人有瘾。啊，那前一段时间是贵州是哪儿戒除网瘾，那孩子刚送到那个戒网瘾的学校，十个小时，老师给打死了。大家都听这个新闻了吧？那父母后悔的呀。我说悔什么呀？是你们断送了孩子的性命。小孩生下来就会上网吗？不是的。是你爹妈给孩子创造了这个条件，让孩子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你能给孩子养成坏习惯，你又不能改，回后来给孩子教学校去了，啊！让人家替你管教吧。父母管孩子打的时候，手下是都带着爱心的，人家给你打孩子，人家给你带着爱心吗？人家下死手，怎么样？活生生的15岁的生命陨灭了。有的人说什么这是网瘾戒除网瘾学校的错啊，有的人说这是网吧的错，谁的错都不是，也不是孩子的错，就是父母的错，是不是啊？所以大家记住，你不吃菜你就要得胃肠肿瘤啊，因为在黄帝内经的养生上就告诉大家了，叫五疏为冲，你吃蔬菜它就能冲肠子洗肠子，把肠子上的垃圾刮掉，你不把它冲出去，那这些东西粘在肠子上，它就得肿瘤。人一天不大便，多吸三包烟，哎，所以生活行为造病，哎，人得病不是别人的错啊，就是自己的错啊。那么养不教，父之过，教育孩子谁的责任？哎，是父亲的责任啊。为什么呢？母亲是厚德载物啊。啊，他生的孩子他舍不得管，那你当父亲就得管，是不是啊？ 那有的那孩子啊，父亲呢不在身边的，那母亲就得管，是吧？你看，特别现在这中国呀，啊，世界啊，这离婚的都特别多，结果呢，单亲家庭特别多，那孩子的性格呀，啊，不良的那就多，得病的几率也就多，不单是身体上的，而是心理上的。哎，所以说呀，祖国中医啊，他防病，他养生，他很有趣儿，哎，很有趣儿，是吧？从吃喝睡，从想，哎，从父母教育孩子，你看，一步一步都是关系到你的健康的，啊，这说到了，叫五蔬为充啊，要吃蔬菜啊。所以这个足三里，啊，你吃了这些东西，你要是吸收不好，你拍足三里你就好好吸收了。那你这东西都不吃，你就拍足三里，你就把腿都拍坏了，它也不顶用。说这点大家一定要知道，三十个点穴按铃，点穴按摩有作用啊。那么另外点穴按摩的作用是建立在元气足的条件下啊，气血旺的条件下，没有气血啊，没有元气，你按这些没有用，气血瘀阻了，你按它可以把瘀阻的气血打开啊。另外大家记住啊，足三里下方三横指两寸的地方，这个穴位叫阑尾穴啊，大家可以到各地养生堂啊，让老师给你画上，拿圆珠笔画俩圈，一个是足三里调脾胃补气血强壮人体，是吧？一个是强壮的，一个是除病的，足三里下方两寸啊，这是经外奇穴三横指的距离啊，这是专门调治慢性阑尾炎的，叫阑尾穴啊，经外奇穴。对于急慢性阑尾炎那是一按铃的啊，这点大家可以让老师呢给你画上，把这方法学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慢性阑尾炎的点穴一按铃啊，这个呢实际上是个祖穴按摩，一个呢是经外奇穴，按摩阑尾穴来达到一个消炎消肿镇静镇痛的作用，哎，这样呢就免得啊一刀之苦了。另外呢，阑尾炎它不是简单的开个刀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啊，啊，一个是手术开刀开肠破肚，这破元气；再一个呢，做手术过程当中出血，容易导致肠的梗阻和粘连，啊，腹膜炎。三一个呢，割掉了阑尾，实际上呢整个肠道的神经免疫力都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所以我常给大家讲，我这人很反对手术，是吧？但是呢，如果你是急性胆囊炎都快穿孔了，已经形成了肚皮的什么呢，腹壁肌肉的痉挛像板一样，那你就必须得开刀，那叫啥，那叫蛇居保帅啊。中国人呢是讲文化的啊，文化七件事，琴棋书画诗酒茶，哎，这就是中国人的养生文化啊。下棋古代呢叫对弈啊，古代人很少打仗啊，证明人的实力不是看谁胳膊出力量大啊，看什么呢，看智慧。所以两个人呢对弈啊，楚河汉界咱摆开阵势啊，这下棋是文化啊。弹琴我给大家讲过呀，中国古代的药铺 那个药字是怎么写的？简体就是个音乐的乐。咱们弹琴呢，啊，唱歌啊，这个音乐讲什么呢？音乐是让人快乐的，而且音乐呢，它讲的是啊和谐，讲究的是韵律。哎，所以啊，用药它和音乐是一样的，一定要和谐。君臣佐使啊，寒凉温热啊，酸甜苦辣啊，这呢，哎，都要呢达到一个平衡。哎，这是用药。但是呢，这个平衡是相对的，因为药是以毒攻毒，用药的偏性来克人的偏性，所以药是救灾的。一旦呢人体内的邪气被纠正了，药就要停了。因为你想啊，药是邪气，比如这药是热性的，是因为人体内有寒，等到这个热性的药把体内的寒攻走了，体内平衡了，你接着用热性的药你就上火。所以我常给大家伙说，我说药是不能当饭吃的，把药当饭吃没病找病。那有人就会问了，那你说的药的寒凉温热四性五味那是中药，西药是不是没有啊？那是西医看西药，他看不到寒凉温热。而祖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呢，实际上什么呢，万事万物不离阴阳。哎，你比如你现在好多人打的那个抗生素，那就是寒性的啊，寒性的。所以说你看有的小孩打的耳聋了，老人打的肾结石肾积水了，打的浑身胖肿了，你看这不都是阳虚之症吗？所以这是抗生素的阴阳，它属于阳性啊，它属于阴性的啊。阴性的药它就容易把体内变得寒凉，人体内的阳气受到阴性药的伤害，凉药的伤害，人就容易得肝囊肿、胆结石、肾结石、肾积水、肾囊肿，以及呢哎身体的浮肿。因为反过来呢，你像现在人吃的什么止疼药啊，治风湿的药，那这些药呢多半就是热性的，哎，给人吃的便秘，吃的上火，吃的胃溃疡，吃的人